乔一帆一怔，这竟然是在和自己说话吗？停下脚步，回头，过道中一个影子被拉得斜长，一人站在那儿，幽暗中也看不清是什么眉目。 你是说我？ 乔一帆还有些不确认。 是啊。 这人一边走了过来，一边继续说着：“ 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想借这个舞台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使用镇鬼的才能。但是你对手选的也太夸张了吧，居然选李轩，你怎么想的？” 声音在过道中回荡着。这话一多起来，乔一帆突然觉得无论声音还是语气都有些熟悉。等得对方走到面前看清眉目，却发现确实不认识。乔一帆还在迷茫，对方的话已经说完，乔一帆有些不知所措地答：“ 我是想用镇鬼的，所以……”“ 如果你是为了讨教向前辈致敬，你选李轩当然没错。但是你既然是想显示你使用镇鬼的才能，那你最不该选的人就是李轩了。” 乔一帆微一怔，在比赛中的时候，他隐隐就已经感到自己好像有一个考虑十分不周全的地方。此时听到这话，突然间已经有所醒悟。 整个荣耀圈里都不会有人比李轩更熟悉镇鬼，你居然想在他的手下显露你的镇鬼技术，当然是会被克制得死死的，班门弄斧，你的水平哪能显露出来十分之一啊？ 乔一帆明白了，彻底明白了。他以新秀挑战赛中每个新秀的固有思路去思考，选择了同职业的镇鬼高手李轩，但是他却忘了他参加新秀挑战赛的目的和别人截然不同。他想表现镇鬼，却选了个最熟悉镇鬼的对手，这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道最大的障碍。 况且镇鬼更多的意识和技术都是在团队中才最具价值，新秀挑战赛这样的单挑比赛里，团队意识和技术本就难体现，再加上你经验又浅，才练了不到一个月，你要去挑战李轩，我都无语了。我 叶秋大神。 说到这儿，乔一帆终于知道眼前这人是谁了，知道他练镇鬼又知他身份的人本就没有多少。他开始浑浑噩噩的，只听得声音熟悉，一时间也真想不起来什么。此时听到这人知道的这么多，再听着声音，终于是叫出这人身份。 嗯，是我。 叶修点了点头。他基本不公开露面，所以能认得他的都是圈里到一定级别的选手。像乔一帆这种正式比赛都没打过的，虽然投身职业圈，却也没见过叶修的真面目。 不用质疑自己的才能，但你也别以为现在就能让人眼前一亮，立刻招你入队。有潜质的人很多，但想被职业队看中，起码得有些实质。镇鬼的话，你还差得远。不过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继续磨练，继续等待机会。才一个月，就想挑战第一镇鬼。荣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一席话说的乔一帆脸红不已。以前他总觉得自己不行，但在得到大神的鼓励后，对自己忽然又有了信心。他觉得既然叶秋大神都能看出自己的潜能，也总会有别的人可以看出，他需要的只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舞台。所以他参加了这次新秀的挑战赛，选李轩为对手，这一点考虑极其不周。这个道理他现在已经明白，但是他却不会更多的纠结于此，因为这个选择也并没有让他错过什么。即使是选择其他的对手，凭自己一个月不到的正轨练习，真的就能展现出足以打动职业战队的才能吗？叶修正是让他明白了这一点，让他明白了他的想法实在有些浮躁。乔一帆此时心思一转，也是很快认同了这个说法。他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是像高英杰那样的天才， 大神也从来没有给过他这样的评价。回忆最初，大神也只是告诉他，刺客发挥不了他的潜能，而镇鬼更加适合他，仅此而已。自己还需要继续磨练，磨练到真正会发光的那一天。乔一帆抹去了眼角的最后一滴泪痕，心中的绝望忽然已是一扫而空。因为这一次，他是真真正正看清了自己，他终于彻底摆正了自己的身位。机会，舞台，现在想这些还太早。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他呢，此时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就急着去想抓些看起来不错的机会，结果自然只能是跌得头破血流。但从这一刻起，乔一帆决心不再去想这么多，他只要专心地磨练技术，赛季结束还会不会有战队接纳，这个一直以来最大的困扰终于也被他想通。有没有队接纳，总是去担忧又有什么意义？先进自身的水平练好，才有可能拥有这些机会。即便这个赛季结束自己暂被抛弃，那也没有关系，自己还年轻，可以继续去练习，继续去等待，大不了就当是从头再来，再当一回新人罢了。通道依然是幽暗的，但想明白一切的乔一帆心中却是突的一片光明。 谢谢前辈， 乔一帆满怀感激地对叶修说着。 嗯，加油吧。 叶修点了点头，转身已经准备离开。 那么前辈你呢？ 乔一帆忽然大声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要选择退役？ 微草的人算是叶修退役后和他打过交道最多的职业圈的人，每星期进行的赌局切磋，个个都是输得灰头土脸。这当中固然有散人的职业优势在，但是大家好赖都是职业水准的，如此连一局都拿不下的概率也未免有些过分。除去职业优势，对手本身的技术水平显然也必须要重视。这样的技术水平却要选择退役，微草这边早已经有一些议论。乔一帆此时自己彻底摆脱了心结，却是大声地问起了叶修。叶修回过头来又笑了笑。 哼，我也在找机会啊。 乔一帆怔了怔。 你还会再回来吗？ 当然，虽然我老了点儿，但还没想着就放弃呢。 叶修说着已经转了身去，朝乔一帆摆了摆手后渐渐消失在了灰暗的过道里。乔一帆又是独自站了好一会儿，这才迈步离开。这心中豁然以后，该往哪儿走似乎也变得清楚起来。过道依然是那个过道，几步走来却是很快就转了出去，只是转出的方向并不是离开，而是又一次回到了场馆内，回到了那个绚烂的舞台面前。赛场中，新一轮的挑战赛已经在进行着。由于新秀挑战赛都是选用角色，一般从 ID 上也看不出选手是谁，但是这一轮两位选手的角色头顶的 ID 却不是那种让人陌生的临时角色。德里罗、唐三打，这两个毫无疑问都是联盟现役的职业角色。新秀挑战赛为了不让老将太占便宜，这才制定了可以不用本人账号的规则，但是新秀如果有要求，自然也是可以使用本人账号。这场挑战赛显然就是新秀提出了这种要求。唐昊，百花战队的二年级生，新秀第一年还是默默无闻的角色，但是一个夏天过去后，像是突然开了窍一般，本赛季强势崛起，成了百花队长张家乐突然退役后百花战队绝对的核心人物。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他所使用的流氓角色德里罗却有些配不上他本赛季华丽的神级表现。作为二年级生，唐昊依然具备新秀挑战的资格。不过如他这种已有向神位发起冲刺的选手，即便是新秀身份，却也大多不屑于再参加新秀挑战赛。但是今次的唐昊却是选择报名，而他选择的对手正是同职业的选手林静言，更是提出了直接使用现役账号的要求。被挑战的老将没有拒绝的权利，林静言只好带着他那号称荣耀第一流氓的角色唐三打出场。而唐昊这场的目的显然不是致敬，更不会是求教。眼下的荣耀圈中他呼声很高，但是同为流氓选手的林静言一样有很多人认为还宝刀未老。这一场挑战赛却是有了真正挑战的意味，唐昊似是要拿来事实说服大家。因为就在入场阐述挑战理由的时候，唐昊只说了四个字：以下可上。乔一帆一边观看着场中比赛，一边摸回了微草战队的席位。 一帆， 除了高英杰惊喜地叫了一声以外，其他人都只是斜斜地瞥了两眼。如果是之前，乔一帆绝对是羞愧难当，但是这一出一进之后，心境已经大不一样。战队对他的冷漠鄙视，他都已经觉得不再重要，只能自己有了足够的实力，何愁没有去处。 啊，上了个厕所。 乔一帆一边笑着对高英杰说了一句话，一边默默地坐到高英杰旁边，他原本的位置上。 唐昊在挑战林静言的，很不礼貌啊，上场就说要以下课上，都用自己的账号，都是动了真火了。 一等乔一帆坐定，高英杰就连忙向他交代着这一场比赛的情况。 嗯嗯。 乔一帆连连点着头，立刻很认真地看起了比赛，心下却是很有一些感激。他很清楚，自己这好友向自己说这些绝不是给他补充他漏掉的剧情那么简单，他是想多说些什么来帮乔一帆分分心。显然刚才那场失败，无论是谁心里都不会痛快。高英杰是很腼腆的人，那些很直接的安慰话他是说不来的，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有些手忙脚乱地帮乔一帆分散着精神。职业选手席上议论的声音不少，有一些传到乔一帆的耳中，大家在谈论的都是眼下的这场比赛，更有不少人拿来和之前高英杰和王杰希的那一场做对比。显然今次的新秀挑战赛很有一些不同，高英杰和王杰希是真打，最终新秀很不客气地把前辈队长给击败了。而这一场唐昊对林静言，从唐昊一开始的态度大家就知道这又将是一场好戏。果不其然，一开场后双方就是迅速战成一团，丝毫没有半分退让的意思。唐昊的话一说得很绝，林静言这种时候还做退让，显然是不会被人当作是什么风度的。要退让，至少也要把唐昊打服了，再给些台阶下，那样才显得有风度。但是这只是理想的情况，唐昊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新秀，换作任何一届，这样的新秀根本都是不屑于以新秀的身份出战着什么挑战赛，他们心底里都觉得他们已经和前辈高手们站在了一线。不过联盟倒是很希望有这样的高水平新秀参加挑战赛的，把新秀的资格年限设为两年，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唐昊的这番做派多少有些不合新秀挑战赛一贯的人情，但却绝对更加的引爆眼球，这从现场的阵阵惊叫欢呼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场 气氛远比之前的任何一场都要来得热烈。原本以为高英杰战败王杰西就会是今晚最大头条的媒体记者们，此时纷纷再次提起精神。高英杰击败王杰西固然够噱头，但是那个天才新秀唯唯诺诺的样子却实在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话题人物，哪比得上唐昊那句以下克上来的抢眼。记者们欣赏着比赛，有不少人已经开始措辞写稿，场中斗得激烈，但是只要有经验的荣耀玩家都可以看出林静妍的情况大大的不妙。昔日的流氓王者状态下滑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唐三打的角色强过唐昊的德里罗，但在对抗中却依然全面处于下风。唐昊反应更快，操作更快，几乎是从一开始就采取主动进击的状态。林静妍的反应和操作都已经没有了这份锐气，仅仅是凭借更加老辣的经验在和唐昊周旋。他已经很清楚，这场比赛别说什么赢的风度了，能全身而退在眼下看来都已经是奢望。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唐昊能犯错误。一个职业生涯不足两年的新人有任何失误都不值得惊讶，老辣的林静妍努力地支撑着比赛，将时间延长，就是希望能够多多捕捉到唐昊的错误给予反击。正面相碰，他实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林静妍已经采取了他所能做的最佳应对方式，但是结果却依然没有向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唐昊当然有过一些失误，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弥补的也快。一半的失误林静妍看到了，想去捕捉，唐昊却已经迅速弥补了这些失误。余下的一些他有捕捉到的，但是反击给予的伤害却不能和唐昊对他的猛冲猛打带来的伤害成比例。林静妍知道自己太慢了，太多的破绽他看到却捕捉不到，眼睁睁地看着唐昊弥补，太多的破绽他捕捉到了却不能完美的利用，唐昊更加快速的操作，总是很快速的化解掉他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吗？很多人都在如此想着，但是老将的坚韧却不会允许过早的放弃。林静妍依旧在坚持，在等待，没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结果，也许一个更大的致命失误就在前边等着他，现在就放弃还早。比赛在继续，以下克上这个主题在目前来看算是实现的挺完美。唐昊和林静妍都不是主场选手，现场观众中两人的粉丝倒是相差无几。唐昊这个新秀毕竟不是高英杰和乔一帆那种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的，本赛季的神级发挥已经迅速帮他聚集起了不低的人气，从双方支持者的呐喊声中俨然就可以看出二人此事形势的优劣。林静妍这边更加的是加油，是鼓励，是打气。唐昊这边呢，粉丝已经是疯了般的乱喊乱叫，根本已经没些实质性的内容，已经是进入了狂欢状态。